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2集《赐婚》一。徐贤飞笑得俏丽，问道：“ 姐姐怎么不进去？” 哦，莫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跪着要求陛下原谅呢？要不妹妹进去替姐姐说情可好？ 皇后咬牙道：“ 不必了。” 前朝争斗往往牵连到后宫的女神，周王一派和太子一派相争，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把龙椅，还有各自身边跟在背后的人。若是太子倒了，皇后这个位置又能坐得了多久呢？总有一日文惠帝会老去，若是周王坐上了龙椅，皇后又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？寻常官家宅院里多的是阿杂的手段，数不清，后宫之中更甚，一不小心就会丢了性命，还会牵连家人，过日子又何尝不是小心翼翼的？徐贤妃笑道：“ 姐姐若是不愿，妹妹也不会勉强。不过妹妹这会儿还要有话与陛下说，就不打扰姐姐这份兴致了。” 她掩嘴一笑，就要派人进去通报文惠帝。皇后只恨不得抓花徐贤妃的脸。徐贤妃这会儿进去，能说什么，皇后都几乎是猜得到的。无非就是煽风点火，火上浇油。文惠帝又历来听得进徐贤妃的话，只怕对太子的怒意更胜一筹。可是他却无法阻拦徐贤妃。徐贤妃正要进去，却又见外头匆匆忙忙跑来一个人，瞧见徐贤妃有些歉意道：“ 贤妃娘娘，瑞王殿下在外头，这会儿要求见陛下呢。” 瑞王？徐贤妃和皇后同时一怔，瑞王这会儿来是做什么？徐贤妃平日里虽然骄纵，却也不是拎不清的，那些骄纵不过是对着文惠帝耍些小性子，大事上可不敢含糊，当即就道：“ 那我晚些再来。” 皇后比徐贤妃到底年长几岁，朝廷之事又看得多些，心中就是一沉。瑞王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太子出事，文惠帝下了定罪书的时候才来，只怕来意不善。文惠帝身边的近侍很快出来，对那通报的人说了几句。通报的人出去，皇后和徐贤妃一站一跪，却见着外头走来一名穿着紫衣的年轻男人，他戴着半块银色面具，神情悠然。皇后没来由的就有几分羞愤，身为一国皇后，却被外人瞧见自己如此狼狈的模样。徐贤妃却是瞧着对方的脸有些发怔。有些人生来就很奇怪，便是瞧不清楚容貌如何，通身的贵气优雅却足够令人心折。好似只要他站在这里，旁人的目光就无法不落到他身上一般。瑞王从皇后身边走过，只扫了她一眼，眸中并未有太多意味，脚步亦是没有停，仿佛并没有看到一国之母跪在殿前的画面。可是这绝不是因为体谅皇后才做不知的，虽然瑞王没有流露出什么神情，皇后却觉得对方不过是懒得看，是打心底流露出的不屑和轻蔑，他觉得难堪极了。书房里，文惠帝端坐在桌前，他表现得云淡风轻，一派稳重，仿佛刚刚在书房里暴跳如雷的人不是他一般，只是脊背却是有些僵硬。紫袍青年自外头走了进来，懒洋洋地唤了他一声陛下，就算打过招呼，接着就走到他面前，施施然坐下。他坐得随意，仿佛文惠帝才是客人一般，目光里没有一丝尊敬或者是崇拜。 那样子竟让文惠帝有一种感觉，仿佛自己在面前这个年纪并不大的男人面前什么都不算似的。这念头只有短短的一瞬间，文惠帝就回过神来，笑着看向瑞王问道， 这些日子朕忙得很，倒是没有过问瑞王住得可还习惯。 这话里到底有些亲近的意思在里头。如今秦国那头的明齐态度恶劣，若是大梁这个时候再有别的想法，明齐可就真的是进退维谷了。因此文惠帝并不想与大梁弄得太过糟糕，便是服软也好，低头也罢，只要将眼前这关先过了，有什么事日后再说。所以他才会上赶着有些讨好瑞王，若是被明齐百姓看见文惠帝如此模样，只怕都会嗤之以鼻。瑞王懒洋洋一笑说道， 托陛下的福，本王过得还不错，不过听闻陛下这几日却不太好。 文惠帝心中一跳，面上却是一点不显，只是摇头苦笑道， 教子无方，让瑞王见笑了。 也怨不得陛下，毕竟陛下有九个儿子。 瑞王的语气听不出喜怒， 不过秦皇却可怜了，来明齐朝贡，太子公主都折在这里，真是飞来横祸。 文惠帝的笑容就变得有些尴尬了。瑞王说的没错，秦国皇帝一直要求着太子长命，固然是因为想要追求平衡，却还有一个原因。两个国家来朝贡，大梁的瑞王好端端的没有一点损伤，偏偏秦国的太子和公主都死了，这算是怎么回事？是明齐特意针对他们秦国呢，还是在昭示着秦国国力低微，连个太子和公主都保不住呢？无论如何，这都是让秦国十分掉脸子的事，秦皇也最恼火这个。所以就算是太子因此偿了命，上位者的虚荣心也会让秦皇在一段时间里对明齐厌恶有加。文惠帝开口道， 朕也在尽快处理此事。 瑞王一笑， 秦皇应该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 文惠帝一口气憋在胸口，他说话委婉，又极力不欲与对方深究这个话头，却不知道这个瑞王是没有听懂还是怎么的，偏偏就用这件事来堵他的心，还句句说得不留情面。文惠帝当然不会以为瑞王蠢得看不懂眼色，那么瑞王就是故意的，故意来恶心他。文惠帝很想像对待自己不听话的朝臣一样拂袖而去，或者大发雷霆，可惜瑞王不是他的朝臣，虽然是亲王，可是从某种方面来说比他这个皇帝还要凶悍。文惠帝只能僵硬地岔开话头问道， 不过不知今日瑞王来找朕所谓何事？ 瑞王没有说话，只是屈起一根手指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。一片沉默中，文惠帝的心也被那敲着桌子的手指揪住了。他突然想到，今日瑞王挑在这个时候来，莫不是要与他说一些很重要的事儿？若是瑞王在这个时候提起大梁和明齐交界处的城池，文惠帝该怎么拒绝呢？他的脊背由最初的僵硬变得冷汗涔涔，对方就这么沉默，却无形之中让他感到莫大的沉重。片刻后，瑞王敲着桌子的手指一顿，他漫不经心道， 是为了本王的终生大事。 什么？ 乍一听到这话，文惠帝本能的一愣，还没等他想明白过来，就听见瑞王平平淡淡的声音， 皇兄一直希望本王早日成家，这次来明齐 叮嘱本王要将王妃带回去。本王正有此意。 这回文惠帝听懂了，瑞王想在明启找个女人，可是为什么？文惠帝心中本能地觉得有些奇怪，猜测其中有阴谋，可是却不能表现出来，当即就露出一个大度的微笑，说道： 原来如此，不是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瑞王青年才俊，自然应得如花美眷，成伉俪无双。只是不知道瑞王看上的是哪家姑娘。 瑞王盯着他，一双漂亮的桃花眼突然绽开点点笑意。文惠帝一愣，就听见那青年淡淡的开口道： 沈家，沈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